记清晰模糊的。 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最怀念的东西是以前姥姥姥爷家养的鸡，又可爱又好吃的那种。我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会回一次姥姥家，所以每年春节都能吃到特别好吃的鸡肉。这几年姥爷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也就不再养鸡了，所以这个味道应该算是只能永远留在记忆中了吧。但是比起美食来说，过年还是家人团聚最重要。希望以后姥姥姥爷都能健健康康的，也期待下一次过年和两位老人团聚。 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4，大家好，欢迎光临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今天是周六，大家会揣测今天又会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是音乐的效果呢？所以今天负责打碟的不仅我一个人，还有坐在我旁边的王若宁，欢迎。 Hello，Hello， 杰克堂，你好。 你好，真的是，我们是今天应该算是正式的第一次见面。 对， 剩下的都是从朋友当中听获彼此的消息。 对， 然后所以就是百闻不如一见的状态。今天王若宁会以一个音乐人的身份来做客我们的十点打录机直播间。 嗯， 本来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约定，说想看他就拿着吉他坐在这里弹琴唱歌，但是后来想了想，可能这样的夜深人静的感觉，然后我们就两个女生坐在这里陪伴大家聊聊天听听音乐，可能也是另外的一种方式吧。 嗯，对，晚上其实说会话然后听听歌会让人觉得更舒服。 我想先问问你，你觉得这个节目适合你吗？ 适合啊，这种夜深人静这种节目我觉得都说话都要小心翼翼的说话 没有了，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状态都会有的。是因为为什么刚刚问这个问题，因为在上星期好像刚刚也是来到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然后我的一位好朋友好同事道道的挑战新歌声， 对对， 能上那个节目的一般都是唱歌唱将，非常了得的。所以就是挑战新歌声，你听听这个名字。 对 吧， 这个名字当时听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厉害。 嗯，是的。然后当时呢我的好同事好朋友就建议了王若宁，说我跟你说有一个节目特别适合你，就是十点打录机，结果现在你就坐在这里了，所以我才问这个节目适合你吗？ 适合我，超级适合 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走心的节目。 对，十点打录机是我的本命 是，关键是，而且我知道若宁其实是三月份出生的女孩子。 对对， 那其实这个月份出生的，就是据说反正就是那种娱乐的方式啊，就很多是浪漫的。 对， 对，所以像这种浪漫的夜很适合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应该是你精神最好的时候哈。 嗯， 就是时间段，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发信息的时候，就我就早早的像一个老年人一样的睡了，然后今天早早的像一个老年人一样的起了，然后给他回了一条，居然他还回复我，我想这个人是不用睡觉吗？结果发现是刚要睡。 对，那会儿刚要睡。 嗯， 昨天一直在看看电视剧，然后就发现后三集竟然要六个小时 也太实在了吧。这个时候音乐人一般都说昨天晚上是一直在创作来着，有一个编曲始终过不去，然后我们就打磨了好长时间。怎么样，下次学会了吗？ 学会了向各位音乐人学习 没有了，就是开玩笑。我觉得 真的是非常会开玩笑了我真的不相信你们在晚上写歌 就是，所以这才是正常的乐队那说说音乐的部分吧。 好。 因为其实据我所知，若宁其实是相当于换了一个身份，换到了音乐人这个身份当中，对吗？ 对。 嗯， 可以说是先是从音乐人然后跳到了做经纪， 哦， 然后再从经纪又跳了回来。 这个百转千回啊。 对，非常非常的曲折。 嗯，感觉一下子会有很多的故事会给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在周六的时候会有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因为周六我们会把它叫做杰克堂的故事盒，在当中我们会讲很多故事，有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独角戏，就自己在那儿讲一讲我听来的某个故事。那当有故事的主人公就坐在我旁边的时候，那这个故事就变成了一个现场采集。故事的力量就在于，有可能你和他没有百分之百一样的经历，但是你却可以从当中获得和自己相同的力量。 嗯，对 对， 没错。 好，那我们先听首歌，然后来接着聊。 好， 也要告诉大家，你的歌我等会儿再放哈，因为要给大家足够的酝酿时间，让你先听故事。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方式有哪几种。首先呢，你可以来锁定调频 FM98.2， 在只要频率和我们相连，你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然后另外的方式呢，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的话，哎，在这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看到这几个字了吗？然后在上面就会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可以看到美丽的若宁，还有今天有点憔悴戴着眼镜眼睛不舒服的杰克堂，还有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很多的好音乐。好，那我们来听第一首歌。若宁可以帮我把那个推子悄悄推起来吗？对，就是这个，慢慢的推上来。 再往上推。好，这是来自于金海心的猫咪森林。因为在这样的时间，感觉就要听这种柔软的歌，而且觉得三月份的女孩子也很像猫哦。森林来自金海心啊，我想问问若宁，如果要 以一个动物来形容自己的话，你觉得自己比较像什么？ 猫 啊，是因为我刚放了猫咪森林，所以就觉得还挺契合的嘛。 没有，我们家有三只猫，对，然后我每天都跟猫一起睡觉，我爸都不愿意 就是我爸都就是说我跟猫的脾气特别像，因为猫成天睡觉，然后我也成天睡觉，然后每天我爸一只要一推开我的屋门，就发现我跟那三只猫一直躺在床上睡觉。 我知道了，你的作息是根据猫来调整的，因为猫不就是昼伏夜出的那种状态吗？ 晚上他们一叫啊什么的，我也睡不着啊，只有白天他们会安静一点。 嗯，那所以其实很多都会说，女生很多都是像猫的。 嗯， 对，女人像猫，像猫一样会柔软，会温柔，会坚强。 嗯， 同时猫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会有自己独立的那个部分。你觉得你身上也会有的吗？ 独立的那个部分， 嗯， 性格吗？ 嗯，有吗？怎么感觉你犹豫了呢？ 嗯，我在想是什么，就是性格上面的话，我可能不愿意去，就我觉得还挺双面性 的， 双面性，对对对， 嗯， 就是说，我要是我刚刚本来想说的是，我还挺不愿意去服从别人的，但是我一想一想，如果一个特帅、对我特好的一个男孩要那什么命令我去干个什么事，我还挺愿意干 的。你还挺愿意想反例的， 对对对。 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不如就聊聊爱情这个话题，因为我们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如果你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状态的话呢，现在你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两个的侧影，然后在下面会出现了一行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可以在黑暗中抱你吗？这个主题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有一场演出最近就要开始了。 对，在3月17号， 嗯， 然后我会出演一场演出，然后这场演出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游戏，我可以在黑暗中拥抱你吗？ 嗯，而且我就觉得这句话特别的有意思，于是就把它作为我们今天的主题。 嗯， 那这个游戏就真的是如这句话一样简单粗暴。 嗯，很简单，就是我会把当场来的所有人，我在他们不经意间把场内的所有灯关掉。 嗯， 就是不能让他们注意的起来，要不然他们就会耍一些小机灵、然后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然后把全场的灯全关掉，然后呢，我会在场中间竖起一盏特别小，但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灯。 等一下，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 bug， 万一我们听节目的人当天会去看你演出，岂不是他就知道了？ 没有，这些我都写在我的宣传文案里了。 哦，嗨， 我都告诉他们了，我说我会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去做。 明白了， 所以你们不要。就是你们这些小机灵不要想得逞。 明白了，而且其实就算我们说了，你也不知道会在何时何地。 对 不对？ 对、我都不知道、我全是让灯光师一个人安排的、 哦、 这些事情我们都是保密的， 看情绪。 对， 嗯，好，继续说。所以会点亮一盏小灯。 对，然后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盏小灯，这盏小灯呢，我会告诉大家，场内大家都是朝前的嘛，我会告诉大家，大家现在所有人面对这盏灯、就是冲向这盏灯站着， 嗯， 然后我会告诉他们往左走几步， 嗯， 往右走几步，好，停，摸你的四周，看你能不能摸到离你最近的那个人， 嗯， 如果摸到他了，你拉住他的手，拥抱他， 嗯， 然后呢，拥抱完之后，我会给每个人10秒的拥抱时间，拥抱完之后，你轻轻的双方在对方耳边说一句话， 嗯， 说完话以后，就这么着，然后再走散。我会告诉他们再往哪个方向走，再走散，就像就是这样来回3遍。当每个人都遇到第三个陌生人之后，再走散，灯再亮。你刚才一共拥抱过3个陌生人，但你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也在寻找着你。 哇哦，听上去有一种蓦然回首，那人不知道在哪里的感觉。 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游戏给我，就是这个游戏的灵感，我是来源于一句话， 嗯， 就是说，我忘了是什么的一句话了，谁说的了？里面就是一句话是说，总有一个人会穿过人群拥抱你，你要等。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要等？如果我等不到他呢？或者说这个人对我不好，对吧？那没关系，那我们就3个人，总有一个拥抱能让你觉得暖心 啊！原来是以量取胜是吗？ 对，现在大家的爱情越来越快了。但是快呢，并不妨碍自己有一些，就是恋爱的感觉，对吧？所以恋爱并不是件坏事儿，多谈恋爱也不是一件坏事儿。 就是我以前跟我的朋友们有说过这个话，说 就是不管是暗恋也好，或者是真正的恋爱也好，要多有几次经历之后，然后步入婚姻，可能你会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对对， 嗯，这是对婚姻负责任的表现。 没错。没错，的确是对婚姻负责任的表现。你都不知道，或者说你结了婚以后，你发现这个人跟你的就是跟你想要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嗯， 你想要的不一样，那这个时候你一分开，那就是对你跟人家的不负责。 对， 但如果你前面有过深思熟虑，你知道哦，这个人就是我一生想要去找的，那你们俩会有特别甜蜜的一生。 对，当然了，我们说多谈恋爱然后是对婚姻负责的表现，只是一种认真的或者说要去磨合和寻找自我和他人的这种过程。 对， 对， 如果你一次就找到了，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那更好。 对啊， 这是一种幸运。 太幸运了，多少人想就是爱情这个东西能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是件非常难的事情。 嗯， 人的一生有可能都不会遇到爱情。 你是这么想的？ 对，就爱情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件 可遇不可求的。 对，可遇不可求的，你能遇到一个你真的觉得你爱他，他不管什么样你都爱他的一个人，真的是非常难。而且你要求别人也这样来对你，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哎呀，你这么一说让我突然间有很多的感慨想要发，但是没关系，我们先放首歌，然后呢我们趁着歌的间歇聊一聊女生的话题。 好， 然后歌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你们聊我们的话题。 好。 这首歌是我前段时间，也就是这周刚刚听到的，也是一位独立音乐人 啊。 然后他的是一位男生，然后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他的名字叫29 啊， 29 喜金 是他的啊，你知道？ 对，喜金跟老师还蛮不错的朋友 哦。原来全都是认识的呀，是吧？好嘞，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然后可以大家不管是展望自己的29，还是回想自己的29，不管这一年有没有爱情，有没有努力，有没有想与之为之奋斗的梦想。不管这一年有什么，我们都可以去静静的期待，或者回顾，或者身在其中。对，你已经掌握了技巧。来自许君，29。 越过山川，前路虽不盎然，五彩斑斓，看起来缺少，可惜遗憾，只是一根筋，两下思绪，都怪言语虽突破天际，但未曾飞起。转过头，空有情怀，止不发呆。为蛇闲谈，孤单不孤单，也不曾仰望，贴地行走表示沉默。心心念念，惴惴不安，羞于言说，品尝寂寞。未来若遇到美好光景，记得告诉我。 奇怪，闭口不谈左顾右盼，最终气急败坏，假意自在。 说实话，我还是挺不情愿的把这个音乐拉低了，拉下来了，因为许君的歌都特长， 六分多钟。 对，是的，所以呢，我想了想，要不然把它先拉下来，就着这种情绪。因为其实这首歌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吉他一响起来，你会觉得特别走心的入进去了，然后会觉得好像特别适合睡前。然后呢，再听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越来越要躁起来。 对， 然后所以如果你听完了这首歌觉得睡不着的话，没关系，那就跟我们一起聊天吧。嗯， 对， 我们现在的所处的位置就是 FM98.2 青年广播。 嗯，哈喽大家好，我是王若宁。 嗯，我是杰克唐。我们今天聊的和音乐有关，和情感有关，和啊有一场演出有关， 嗯， 和在黑暗当中可以去拥抱到那个陌生人， 陌生人 有关。嗯，我们其实是在为那一次在做一个预演。 对， 是在就是3月17号的，也就是下个周末就这次演出。 对，下周六。 这是你第一次的演出，应该不是吧？ 不，我每年只办一场演出。 哇，这么酷！ 然后就今年是这场，去年是第一届，今年是第二届 啊。所以作为一个音乐创作人来说，像以前，因为我知道若宁也是学习跟唱歌有关的专业的，对吧？ 嗯、对。 但那时候，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啊等等的，我们是去演绎别人的歌， 对。 然后会去想怎么把它唱出自己的风格和自己有关的特色。 嗯嗯。 但是当我们去自己作为一个音乐人去创作我们自己想要去表达的东西的时候，它其实就一个合而为一的状态了。就它是我想说的话，我想表达的情绪、 嗯、 再加上我的演绎， 对， 它就是我，就会， 对，这是我的、 非常的你。那好，那一会儿我们会继续和若宁来聊聊天、那这里就是十点答录机，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再回来。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啊。现在如果你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话，会发现我现在的镜头切到的是旁边的美女王若宁。 大家好， 所以呢，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来找到我们的方式有那么几种，一种是把我们的调频锁定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上面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大全景，好，这是我们的侧写，这是我啊，这是我们的嘉宾王若宁，啊，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姿势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也会要选一个合适的话题来把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下去。那在这里，我可以在黑暗中抱你吗？这是你想出来的一个小游戏，对不对？ 对 啊，刚才我们在节目间歇的时候，我就问若宁说，接下来我们再聊点什么？若宁说聊聊爱情，因为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聊点什么，聊聊爱情，所以我想这一定是一个对爱情是一个懂得爱的女孩，或者说是期待爱。 其实是我新歌我新歌的名字就叫你是我的男孩嘛，然后讲了关于几个地方的男孩的故事。 但这首歌我们今天不放， 因为还没有出。 对、就是、 我都没有听到 先吊吊大家的胃口，但是可以讲讲这个故事。 我是拿地区分男孩的，就是像什么我歌里写了南京男孩，然后内蒙男孩，然后还有西安男孩，这些北京男孩，然后他们给我的一些让我觉得一些特别的故事。其实我们并不是在相爱，但是 吓我一跳，我想你这个感情丰富，确实是符合了刚才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多谈几次恋爱再结婚时的婚姻负责表现。你这也太负责了吧。 就是我们不是在相爱，只是他们会让我觉得有就是不同的点会打动到我，对，所以把这些点记录下来了。 但是他们有可能是朋友的关系，有可能是 对我们都是朋友的关系，但是要比朋友更高一点 啊。 但是要就是爱情嘛，其实最琢磨不透的时候才是最美的。我不愿意直接就是 戳破， 对，戳破那些东西。其实那个状态是我觉得最美好的，两个人的手啊，不经意间碰到啊，什么那些，就会让人觉得小鹿 乱撞， 对，小鹿乱撞，让人特别高兴。 对，我看到你就觉得你特别的高兴，哎， 真的吗？ 真的，你在刚才你在跟我说的时候， 就是一个恋爱中的少女的形象啊。 真的吗？ 对，大家可以看到啊，因为我们有视频作证啊，不是我一个人看的，就是一边很雀跃，一边在想，嗯，手碰到不经意碰到的时候那种小鹿乱撞，然后满脸都是写满了喜悦。 嗯，不好意思了，朋友们。 没有，特别好。所以我在想，这首歌是不是听起来也会甜度很高的那种？还是什么样的？你刚才皱眉了，我捕捉到了你这个信息。 就是，现在来想都是美好的，但是对于当时来说，有的一些场景并不是美好的，有可能是我们快要分开，然后呢，一些我觉得让人那什么的，我可以讲一个故事吗？ 好啊，当然。 我 欢迎任何故事。 我跟南京男孩在一起的时候，南京男孩跟我说，他最喜欢的是他最喜欢在南京的上海路待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上海路是嬉皮士的，就是中国嬉皮士最后剩下的嬉皮士待的地方。 嗯， 然后呢，我跟南京男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厦门。 嗯， 厦门的沙坡尾。然后我歌词里的一句话就是说，也不说歌词了，就是。他在沙坡尾，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曾经给他我曾经送给他一本诗，是我抄下来的一本诗，一本诗歌集，我一个字一个字给他抄下来的。然后我跟他说，我明天就要走了，我说我明天就要回北京了。然后我们俩就相约一起去厦门的沙坡尾旁边的海边，我们说想最后一起看一片海。然后在海边的时候，他放起的歌，然后那时候太阳很大，然后马上太阳就要下去了，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他说你要走了，他说我心里的爱情也没有了，然后他把那个诗歌给烧掉了，然后就烧掉了。 哇，我起了鸡皮疙瘩。 对， 当我起鸡皮疙瘩的时候就证明我在感动。我要跟你说一下前提。对，就是会当你说我的爱情也没有了的时候，虽然你是非常语气平静的说，还是会起了鸡皮疙瘩。 那时候其实很难过。我那时候，我跟每一个男孩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是想要跟他们过一辈子的。他们每个男孩都是一个特别善良而且招人爱，他们值得人爱的一个。对，但我的问题就是说，我没有找到一个真正怎么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愿意像我去那么爱别人那么爱我的一个男孩，有点绕嘴。 哦，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是，所以我离开了他们。 我明白你说的那种，你好像想要一种和你一样炽烈的， 对， 那种部分。 我迫切的希望得到一种像自己对别人那样的爱。 你知道为什么沉默了吗？ 为什么？ 因为今天上课的时候，在我现在在上心理学的课，然后就是做那种咨询方向，所以刚才的这个对话场景让我有一点时空倒错，就是对，然后让我觉得好像是在面临一个心怀心事的来访者，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要坦诚的交代我自己的内心过程。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在说这些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眼睛里面不是怨恨，你的眼睛里面其实是我看到的是感恩， 嗯， 和爱。 对，因为每一份感情，别人对你好都是得来不易的， 嗯， 都不是随意就会对你好的。他借我一根铅笔，那他为什么要借我这根铅笔？他愿意让我，他愿意给我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他为什么愿意给我做这些事情呢？所以这些东西我都是非常珍惜的。所以不管他们对我做出什么样，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但是 只是没有像你一样炽烈。 对，我想要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 没关系啊，你把他们还变成了歌。 对，那我跟他们说来着，我说我把你写进歌里了，然后跟其他几个男孩，然后我说到时候我说 MV 你会过来跟我拍吗？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非常的神奇，一般都是我为某一个人写首歌，你这是为了一大堆人写了一首歌，而且关键是 三个人 然后这三个人在听的时候，听到另外两个人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我没有去问，估计有可能心里会觉得怪怪的。 一人发一段， 对， 这是个好办法，最后听众才可以听到完整版。 对，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愿不愿意跟我过来拍 MV 啊？然后呢， 我说就到你那段的时候，然后咱们可以把当初的那个场景重现一下。然后问了南京男孩，南京男孩说好，他说那样我就可以再见到你了。然后问了西安男孩，西安男孩说算了吧，我现在已经找到我的所爱了。然后还有一个男孩，但我没有机会去问他了，因为他已经出了一些事故，然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其实这首歌只写了三个男孩的故事，这三个男孩。 然后其实这三个男孩不仅是有现在进行时的，就是那个时候正在进行时的过去的状态，也有时过境迁之后现在此时此刻他们每一个人的状态。 对 然后把他们写进歌里。 对， 按理说这时候我应该把歌推起来，但是我们偏不，因为这歌还没有发。 对， 那 很讨厌了，跟你们说这么多。 没，我觉得下首歌的名字也还蛮合适我们刚才聊的话题的。If I ain't got you， 可以帮我把它推起来吗？ 好。 如果我没有你，如果没有，如果那一切都停留在回忆当中，会是什么样呢？来听 Alicia Keys 和 Usher 合作的 If I ain't got you。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fortune. Some people live just for the fame.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power, yeah. Some people live just to play the gam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physical things define what's within, and I've been there before. That life's a bore, so full of the superficial.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If it ain't you, baby, if I ain't got it, you, baby. Some people want diamond rings, some just want everything, but 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if I ain't got you. Yeah. Some people search for a fountain. Nothing in this whole world don't mean a thing. 欢迎回来，刚才您听到的是 If I Ain't Got You 来自 Alicia Keys 和 Usher 的演绎，所以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怎么下一首歌就出来了呢？不可以，这首歌还没有做铺垫，正因为是王若宁的歌。对，因为刚才说到了一首，就是那歌叫什么来着，跟大家再说一遍，就是那个 你是我的男孩吗， 你是我的男孩吗。嗯，所以这首歌会之后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然后就可以今天听故事，然后揣测一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调调，什么样的旋律等等等等。 这首歌会在今年的五月份左右发。 好的，那来说说，其实你的很多的创作，或者是音乐的创作，或者是你刚才说还写诗集，当然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就是誊抄的那种哈。 对对 对, 对，反正总之不管什么样的创作吧，哪怕写日记也好，很多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启发吗？比如说你的歌曲， 对， 来源于一些启发， 来源于生活。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首歌《龙鸟》，这是现在发出来的一首歌， 对对， 大家可以搜到的一首歌， 对，各大平台都可以搜到，全球都可以搜到， 哇，全球特别棒。那这首歌的故事我们可以肆意的讲一下了，因为一会儿说完了之后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特别的好。 好，这首歌其实是我，这首歌的词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写的， 哦， 非常早了。然后这首歌的曲呢，也是我在大一的时候才写的曲。大一的时候，我那会儿刚学会吉他，然后我突然摸出来两个和弦，我觉得这两和弦配在一起非常好听，然后这首歌就其实《龙鸟》这首歌从头到尾就只有两个和弦， 我也干过这种事儿，用两个和弦写一首歌。 其实我觉得两个和弦写首歌超好听， 是 超好听。这首歌其实是我初中那会儿。谈了一个恋，也不算谈恋爱吧。我初中那会儿，我从小就特别胖，然后我小的时候特别丑，就挺丑的。 哪有这么说自己的？ 就小的时候我挺邋遢的，我自己不爱洗衣服，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就同学会经过我的桌子啊什么的，我其实一直在被校园欺凌，你知道吧？就是我同学经过我的桌子或碰到我什么东西，都要拍拍手。哎呀，我碰到了橘子东西，我碰到了怎么着，拍拍手，特别嫌弃的，然后赶紧走开。然后我的桌子的四周都没人敢过的，就是从小，男孩会把我的铅笔盒啊，然后扔到那种马桶里，然后铅笔都给我折碎了什么这些。小时候其实过得还挺惨的。 但是我看你完全看不到，你刚才说我完全想不到是同一个人，就我想象不出来这种人生轨迹是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非常的开朗， 是， 就是而且是很多事情是会往积极的方面去想，是一个非常阳光然后心里有爱的人，你没有那些怨恨的，我看不到。 那时候小嘛， 对对对， 所以长大了以后也能理解，或者说也能知道，就是其实自己会想为什么他们会欺负我。我对每个人都足够真诚，从小都是。那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言语不好，或者说我在什么地方会让大家觉得，就是大家小的时候都会是两个人讨厌一个人，然后大家都会慢慢都会讨厌这个人，那总会有一个，就像现在公司也好 什么的， 对，就在各个地方也好，总会有一个人是一定就是大家排挤的，对吧？这个人是必须要出现的。那既然这个出现让我碰上了，那也总比让那些心灵脆弱的朋友碰上要好，毕竟我可以挺过来，对不对？ 心态太好了，你都像你这样心理咨询师就没有饭吃了。没有了，开玩笑。所以那是你上初中的时候的一种状态吗？ 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一个状态。我从小，我爸妈在我四岁的时候离的婚，我跟我爸爸过，所以我小的时候其实一直在跟男孩玩，我跟女孩处不来，就是从小的时候跟女孩处不来。然后在我就校园欺凌是从小学就开始了的，然后到初中也没有改变，因为小学小升初其实大多数都是我们那些小学的人，初中再升高中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但我初中的时候交到了我一个特别好的闺蜜，她那个闺蜜呢最后又离我而去了，跟别人一起骂我了。就是怎么说，就是三个女孩的友情，然后 然后呢有可能我怎么样怎么样， 三个女孩一台戏， 对，然后那两个女孩好了那就只能骂我了。 嗯， 肯定是就是别人，哎，其实我到社会上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多想想自己的原因，一个巴掌拍不响。 嗯， 这句话我觉得是我从小到大听的 最多的话， 就是最烂的话 啊、哦，最烂的话， 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句话真的是，他就拿巴掌拍你的脸上，你有办法吗？那是不是我的脸也错了？ 所以你现在是这么想这件事情？那《龙鸟》这首歌是一个自我的慰藉、嗯，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来写出来的吗？ 那时候我不是，然后我终于在初中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愿意跟我在一起，嗯、就是愿意跟我打电话的一个别的学校的男孩、 嗯， 但他没有见过我。 嗯， 然后呢，我们俩终于见面了。见面没见面之前，我们每天可以一起打电话， 嗯、 然后打到。就是两个人可以站在窗口然后打，然后两个人都跟对方说，哎，你看天上的太阳升起来，外边天亮了， 哇， 那种爱情， 你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样的作息。 对，那时候考上，从那时候开始，之后呢我们就见面了嘛，然后他来接我放学送我回寝室，我说不会收拾，满脸打的那种粉底就贼厚，然后又特别难看，长头发，头发也不会梳，我从小也我爸也不会梳头，也没人教我梳头发，非常邋遢的一个造型去见了他，然后他还是很礼貌的把我送回了宿舍。当然从那以后我们俩就从来没有联系过了，我给他发消息他就不会回我了。然后歌词里面就会写的是你我也不再是那个爱你的我，你也不再是那个拉着手就能笑的你，就反正那个状态。其实我这个龙鸟是有一个故事的 哦， 对，就这首歌 有故事，太好了。 这首歌呢为什么叫龙鸟，其实在发行的前三天我才定制了这个名字，就我已经上排期了。 嗯， 在发行的前三天有一个朋友，我本来定的名字是你是我是鸟儿你是枪声。 嗯， 之后呢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说你知不知道龙鸟的传说，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发现跟我这首歌特别契合。 嗯， 不管是编曲也好歌词来说都非常契合。这个故事其实传说就是在俄罗斯的古老的俄罗斯的时候，有一种鸟，它在遇到它所爱的人的时候，它的双耳就会失聪，跟它的爱人一起，两只鸟的双耳都会失聪。每当就是别人就是每当他们俩分开，一个去觅食怎么样的，他们俩分开了以后，两个人回来想去寻找到对方的时候，都会不停地拍打着翅膀，然后大声地啼叫。 嗯， 但是却没有引来对方的注意，却引来了猎人的枪声。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原来真的爱情是要跟牺牲相依附的。 或者说刚才你说的，虽然这两只鸟当相爱的时候就聋了，就是让人想到爱情有的时候也是会盲目的。 对， 盲目就是盲目嘛。对，如果按那两个字来解释的话， 啊、对对对， 就是经常吵架的时候瞎了眼在看玩笑，开玩笑了。对，我为什么今天老要说我开玩笑这个词？实际上有的时候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种盲目的感觉。 嗯， 但是在你回忆那段盲目，在你回忆那段奋不顾身曾经的奋不顾身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是值得的。 对，没错，那是我人生不经历就会后悔的事情。 那么这首歌千锤百炼，从初三的时候有了歌，初中不是初三、 初中 是吧， 初中 初中的时候有了歌词，大一的时候有了曲， 嗯， 现在刚刚发行。你说说这个跨度 真的是拖得非常久。 但是我想问你的是， 嗯， 那现在距离写这首歌，写歌词也好写曲也好，每一次都有这么长一个跨度，那你的心理或者说心态，对于爱情的心态和期许，有没有不同时期的变化呢？ 没有， 一直没有变。 我心里想要追寻的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但爱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是一直没有变的。 就是、自由上变了， 自由上也没有变。这两个事情是我觉得一直也不会去变的事情，所以态度上，对于恋爱的态度上，我觉得只是不同的人，但给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当然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现在哪怕再唱起这首歌，也完全不会觉得那是事过境迁的感觉。 不，嗯， 不会， 不会吧？因为听了太多遍了啊， 嗯， 所以已经过了那一阵儿，特别，其实是跳出来以后面对的那个人， 跳出来之后，所以你在唱的时候，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吗？ 对，我像是一个默默在旁边看着的人，而不是一个经历者。 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感觉。待会儿我刚才听你说关于爱和自由的部分，想起来一首诗，你猜是哪首？ 什么诗？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认为自由还是高于爱情的吗？对于你来说？ 不，我如果爱一个人，我会为了他放弃自由， 或者跟他一起自由。 对， 是吗？ 对，他如果让我在家里给他做饭，好啊，我爱你，那我就愿意给你做饭。 你真的是一个用爱去推动自己 所有事情， 真的是不是？ 我发现了，我工作上也是，就全都是用。我经常会觉得别人就是为什么别人对我的态度就不太好呢？或者说，有可能我拿爱去弄别人，但是就是去 给别人 但有可能人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工作，这是个工作的态度。嗯、然后我经常会在这上面就是吃一些亏，但我乐此不疲，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你要去，就是其实你要给答卷的人只有自己。我觉得自己 OK， 我想这么去做，我觉得这么做舒服，那我就要怎么去对你。 其实或者说，对方的回应，对方怎么想，其实 太 不重 要。我管你们怎么想， 就是要这种态度。 对， 我现在在爱里，我现在是开心的，我现在怎么怎么样，我就把我的部分表达出来， 对， 就不会后悔了。 对，我不愧对自己就好了。 我觉得你也会，一个不会愧对自己的音乐人，也不会愧对大家的耳朵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铺垫了很久的《龙鸟》。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 我是王若宁。 如果大家听了这首歌之后很喜欢这个被爱包围和期待爱、期许爱的女孩的话，可以在3月17号的时候去光临他们的音乐现场。 嗯，谢谢大家，到时候见。 嗯，拜拜。这次你自己把自己的歌推上来，很有仪式感哦。 还是那个爱你的我，你也不再是拉着手就能笑的你。